南朝鲜第十九届总统选举5月9号举行，本次大选提前举行，是因为朴槿惠逆贼犯下傀儡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罪，按照南朝鲜人民一致的要求被罢免总统职务。本次大选中，共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文在寅获得 41% 的赞成票，被选为第十九届总统。